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3周年，西班牙、丹麦、英国、塞尔维亚、乌干达、秘鲁和墨西哥分别举行了金日成同志缅怀会，有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。会上发言者热烈称颂金日成同志的丰功伟绩，说他一再打败了美日两个帝国主义，并把朝鲜建设成为了一个自主自立自卫的社会主义国家，为祖国统一和人类自主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。